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上书房内一时安静异常，尤其是帝进言神情微动，帝子元看在眼里，望向发愁的黄埔和魏建，笑着摆了摆手。 事情倒也没严重到这个地步，错的对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不是还有大半个月吗？元，本王相信你能查个水落石出，不过本王认为你与其去寻找幕后之人，不如从案子本身入手。若把这两桩案子从朝堂争斗中摘出来，回归案子本身，本王相信你应该会有所发现。只要是假的，就一定会有破绽。你不如从江云修和那窃贼处入手。幕后之人在恩科三甲落定琼林宴后才揭露此事，重伤的不只是帝家，更是宫老大人和原本已位列朝堂的新科三甲。派系争斗，皇位之争，古已有之。本王敢坐在这个位子上，就做好了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准备。攻解本王可以，但宫老大人和新科三甲何错之有，要承受这种无妄之灾？渊，这两桩案子，本王不是要证明有人在幕后构陷本王和帝家，本王要的是这两件案子大白于天下，还宫老大人和此次春闱所有上榜的考生一个公正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 臣必竭尽所能，不负殿下所托，查破两案，还宫老大人和恩科考生一个清白。 黄埔和魏建相携离开，上书房内只剩下帝子元和帝进言姐弟二人。帝子元抿了口茶，朝帝进言看去。 说吧，你有什么事瞒了我和元？是不是和舞弊案有关？ 哎呦，姐，我哪有什么事儿敢瞒你啊？黄大人可说了，这干系我的一世清明，要是我知道什么，一定对黄大人知无不言。 你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瞧不出有什么挂心的。下去吧，案子水落石出前，就不要去崇文阁教书了，免得朝臣上本参你。但是韩云的功课不能断，你就每日进宫来为他讲课吧。 帝进言眼底闪了闪，点头，又和帝子元插科打混了两句，才离开上书房。待他离开，帝子元才抬头朝他背影看去，轻声道： 这孩子倒是和韩烨一样心慈。 殿下，您是说世子爷知道是谁在构陷他？那世子爷怎么不说出来？ 他自己的事，他自己决定。孩子长大了，本王不能再替他做主了。 青龙钟被敲响的几日前，一辆普通马车从淮城出发，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，不急不缓地停在了军县城外。林兆掀开了马车布帘，恭恭敬敬朝马车内的韩烨道： 公子，咱们到了。 西北自来便是艳阳高照，不似淮城竹林清冷湿润。布帘被掀开，阳光猛地照进，韩烨显然还不习惯这日头，眉皱了皱。他从马车上下来，不远处军县城的号角吹响，城头阵阵呐喊声正是大境的乡音。韩烨在北秦国土待了两年，一时百感交集。 公子，可要我送您入城？ 不用了，你把我带到军县城已经尽力，我还要谢谢你将我离开之时瞒住莫说。 公子，师父说过您和公主的命令以您为重。 林兆是敬善国师的徒弟，两年来一直在韩烨身边照顾他。韩烨骤然失去武功和双眼，若不是有林兆，怕是遭的罪不会少。 已经到了军县城，我不会再有危险了。 你是北秦人，能被人认出来就不要随我进城了。林昭，多谢你两年来的照料之恩，寒夜敏感我内。 公子。 林昭眼圈一红，声音哽咽起来。寒夜摸索着拍在他肩膀上，转身欲走。 公子，您一定要好好的代替我师兄好好活下去。 寒夜脚步一顿，点点头，朝君县城的方向走去。科举舞弊案，大理寺仍在查证中。帝进言没有再去崇文阁授课，而是听帝子元的旨意，每日进宫为韩云在皇城内上课。这日授课完毕，时辰尚早，帝进言来了兴致，让宫娥在重阳阁煮上温茶，并换人去请帝子元赏景。哪知帝子元出宫狩猎，不在宫内。见帝进言有些失望，本已走到门口的韩云折返身来，默默跟着帝进言上了重阳阁。帝进言瞧见了身后跟着的小萝卜头，眼弯了弯，没有出声。他刚上楼，跟在身后的韩云便咳嗽了一声，一本正经地挥退了宫娥。 你们下去吧。 是。 带宫娥离去，韩云迈着短腿把阁上的椅子搬出来放好，小桌上的吃食给摆得端端正正，更是似模似样的开始为帝进言煮茶。帝进言靠在木栏上，打量着忙得脚不沾地的韩云，眼眯了眯，突然开口。 十三殿下，您是陛下亲封的储君，做这些事有失妥当了。 两人这几日来虽有师徒名分，但在崇文阁授课时都谨守师徒之礼，在众人眼中更是君臣有别，客气得很，像这样单独相处的时候极少。韩云手一顿，没有回转身来，却扬了扬圆滚滚的下巴。 你跟摄政王不是都没称我一声太子吗？我现在算哪门子的储君？ 有点性格。 再说了，你是我老师，这些事我做也是应该的。 当年殿下也曾带着年岁不大的我在宫内行走，那时跟在殿下身边满是如沐之情，每天给他端茶倒水，陪他看书，都会特别高兴。手艺还不错，那就有劳十三殿下了。 韩云眼底的惊喜一闪而过，小眼一弯，笑成了月牙。他顺溜地爬到椅子上坐好，自个儿倒了一杯，舔了舔，得意地点点头。 我的手艺是长进了，嘿嘿。 帝进言被他逗得大笑，眼底积聚的沉郁一扫而空。韩云看着帝进言，想起这几日想说的话，小声道： 老师，前几日左侍郎李定坤奏你泄露恩科试题，那日你给赵师兄布置功课时我也在，要不我去大理寺走一趟，跟黄埔大人说可考试题相同全是巧合，如你有心泄露试题也会隐秘行事，怎会容我在场？ 帝进言一愣，看着小心翼翼藏着担心又故作成熟的韩云，心底叹了叹。 当时我布置试题的时候只有赵仁和韩云在场，如今赵仁的功课被有心人翻出，那幕后之人从何处得知，不言而喻。韩云只有六岁，却过早地陷入了宫廷斗争中，他虽然聪慧，但到底年少，入住大理寺作证，以黄埔的心思和手段，又岂会猜不到一切缘由从何而起？若是在大理寺牵涉出了起云殿，那韩云的遭遇和当年的安宁又有何异？无论起云殿里的那位做了什么或是想做什么，韩云终究是无辜的。 没事，这件案子 臣会处理，不用十三殿下去大理寺作证。 若是黄埔大人寻不到证据证明老师你的清白怎么办？ 韩云有些着急，他今日执意跟着帝进言来重阳阁，便是为了单独相处时将此话相告，悄悄帮他去大理寺作证。哪知帝进言对李定坤告御状之事浑不在意，帝进言在韩云头上摸了摸。 我相信黄大人能还我清白，再说我一个靖安侯世子，就算安上了泄露科考试题的罪又如何？顶多也就是削去继承侯爵的权利，再罚些银子罢了，日后再攒些军功起复就是，殿下不必在意。 老师，您不在意名声吗？ 自是在意，但有些东西比名声重要。当年太子为了救我不惜身受重伤，这么多年以来更是悉心教导，若非太子，我只是无名岗上的一抔坟土，何来我帝进言的今日？太子与我恩重如山，我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年少的韩云深陷宫廷争斗之中？ 帝进言的笑容温暖澄澈，恰如三年前御花园里抱着他时一般。韩云鼻子一酸，低头轻轻道了声哦，压下了眼底的情绪。重阳阁上安稳祥和，一对师徒安静地品茶观景，倒也其乐融融。傍晚回宫的帝子元听了吉利禀告，笑着说声知道了，便不再过问。倒是启云殿里的那位久等不到上课归来的韩云，听说了此事，摔坏了宫里的一对琉璃杯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